Thank you. 这叫我只把身藏。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 做我兄长下云霓，云溪他团起早成王，为去他人能生愿，也与桃城我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带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前，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见